切，北京的天气咁鬼差。 香港人都好现实哦。 台湾人一天到晚在选举， 打破刻板印象， 透视两岸三地， 无评论不新闻， 三地跨新闻。 各位听众大家好，你正在收听的是凤凰 U-Radio 综合台三地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阿森。 六月份香港的政治就好像这几天香港的天气一样，非常的闷热，没有风，而且是阴晴不定，给人一种很压抑甚至有点不安的感觉。那如果大家有翻这两天的香港和内地的报纸的话，都会发现在香港发生了好多件政治上面的大事。昨天的《环球时报》呢，就撰文是批评目前香港正在进行的一项所谓的公投。那其实有更加激烈的事情，不是发生在昨天，也不是正在进行的这两天，而是在上上周的星期五，香港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反对的团体冲击立法会。有人就在怀疑和担心联想这是不是受到台湾的太阳花学运的影响，因为看到很多激烈的反对者，他们都是年轻人，而且呢冲击立法会的时候呢是显得有备而来。因为过往香港人游行的时候呢，很容易会跟警方发生冲突，警方呢一旦是表达他们劝谕的动作的时候呢，会使用胡椒喷雾。在上上周的新闻画面当中，我们看到这些示威者们、抗议者们，他们甚至是全副武装，戴上了一些面罩来防备警察的这些他们认为是有一定的攻击性的这些劝谕的动作。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激烈的方式呢？原因就在于新界东北的发展计划前期拨款正在香港立法会财务委员会持续的讨论，其实已经讨论了好几个月了。那么在上上周五呢，是由立法会财委会的主席吴亮星接着来主持会议，他在中间呢使用了一些在很多反对者看来是程序不公义的一些动作。那有人就批评他其实并不是非常的了解这个议事的规程，他最后呢是希望能够使用简步的手段来停止一些反对的泛民的议员们来进行持续的拉布，停止他们继续提出动议的这样一些申请。所以呢，最后的场外的反对者非常的愤怒，那他们直接是冲进立法会的综合大楼，最终是导致这个3亿多元的拨款至今都没有拨下来。那么对此呢，很多的香港的高官，就包括行政长官梁振英都说，新界东北它是未来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市镇，我们不可以为了保育而保育。财爷曾俊华也发了很多的网志啊，因为这项的争议的停滞呢，所以就导致目前很多的民生的立法会的拨款议案都没有办法进行。那当然市民都表达他们对这个问题的关切，甚至很多人都不是非常的理解为什么年轻人和激烈的反对组织用这样的方式甚至是暴力的方式来表达他们的诉求。 有一个看法呢，就是说为什么上一次这个会议会引起了多大的反响，就是那个主持的吴亮星，如果他简步的话呢，他在这个保皇党这个支持之下，那个拨款应该可以顺利通过的。那所以呢，这他简步的那个动作呢，就引起了那么多的反响。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简步的那个动作在立法会开始越来越普及了。这不单是曾玉成会做这个动作，就是如果是往后其他的委员会的主席也会用这样的一个方法，那就是说往后政府所有的一些提议建议都可以比较容易的透过这个简步的那个手法来通过。所以呢这个反弹是比较大。但是呢我有一个看法，就是我也看到了像个星期五的那个冲击那个立法会的那个举动。 老实说，我觉得就是政府现在有一些政策，或者是有一些委员会的一些主席的一些处理的方法，还是有一个进步的一个空间。但是如果用怎样的一个暴力的那个方法，因为怎样暴力的方法，我想呢，就是比较有理性的一个本地人、香港人，他们也不会支持这样的做法，因为这样的做法好像有点不理性。 嗯， 我相信很多内地人对于这个新界东北计划也没有那么的熟悉，然后对于香港对于冲击这个立法会这样的一个行为，他们也不太能够理解。我们如果转到那个台的话，其实在一瞬间你以为是台湾的这个太阳花运动转错台了，但是没有想到在其实在香港这样的事情也出现了。那我觉得梳理一下这个矛盾的焦点，就是在香港其实房屋政策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政策，它关乎到每个人的一个居住。以前有居者有其屋，之前有十年房屋计划，其实每一次这个房屋计划它都动到了一部分人的利益。那这一次它动到的是东北发展。那香港的东北，如果大家去看地图的话，就可以看到那边是相对来说那个房屋的密集度是没有这么的密集的，不像中环，不像这个港岛或者是九龙地区， 还没有开发的土地。 对，我们可以大概简单的介绍一下哈，是指的哪块地方。如果大家来香港旅游的话，如果你是从罗湖过关的话，那你在罗湖过关坐这个港铁，你首先映入眼帘的前面几站，就从罗湖到上水，到这个粉岭、太和这一大片地方，其实都是算作新界东北的发展一个区域。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应该都是满目的山林，满目的这个绿色啊，就一年四季都是郁郁葱葱的这样一个景象。那其实这个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呢，是扰攘很多年，已经有十多年的时间。它是香港政府的这个新市镇的发展计划，因为现在香港地方确实非常小，也需要开发一些可以容纳更多居民居住的这样一些发展的区域。那印象当中呢，比较大规模开发的是东冲，就是靠近迪士尼那一边。那现在是第二个发展的新市镇，就是希望是落在这个新界东北。 对， 它的内容就是希望把这个古洞北、粉岭北和打鼓岭的农地啊，关键是农地，所以一涉及到农地，就势必会有一些现在是以耕作为他们生活方式的原居民会受到影响。那把这块地方呢，是作为这个新的发展区，然后作为住宅和商业的配套的发展，一共占地面积呢是787公顷。在发展区落成之后呢，可以提供5.4万个住宅单位，大约呢是有40%单位是公屋，占到住宅用地的大概1/4，给150,000人提供居所。那么这个发展计划呢，是打算在2017年启动，在2022年的时候呢，让第一批的人口迁入居住，在2031年完成所有的工程，所以算下来，它的发展的时间是非常非常长的。 这个新界东北呢，其实我自己的大方向也是蛮支持，就是开拓新的土地的。但是这个新界东北呢，有两个比较具这个争论性的一个点，就是引起了很多敏感人士的他们的反应。第一个呢，就是因为那个新界东北，他们刚才樊叔介绍的那个地区呢，就是有一些村，比方说天平山村、石湖新村、马石浦村这些之类的东西，这些名字有点奇怪。但是呢，这些村呢，其实是本地一些财团的一些插旗的那个地方，就是他们拥有的一些地方。那所以呢，就是一来就是香港政府呢，可能在那个公信力方面，现在最近几年都受到挑战。另外呢，就是有一个印象，就是可能跟财团有一些发展的关系，就是怕有一个官商这个 勾结 的影响。另外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发展新的东北，其实你是有一个比较一个详细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规划。为什么呢？因为以前呢，就是我们政府在发展这个天水围的那个时候，就发生了一个悲情型城市的一个，就是你移了很多人搬去天水围，但是那个地方没有足够的那个就业，没有配套，对，就造成了很多的社会的问题，比方说就业的问题、青年问题、父母的问题、这个家庭的纠纷， 天水围的日与夜什么的。 现在天水围的情况是怎么样呢？现在天水围有30万人，但是当地的就业机会只有2万多。那将来呢，新界东北可能预计有17万人搬过去。我们看政府现在那个公布的数据， 他说新界东北可能可以创作 3.7 万个那个工作机会，但是相对来说14万还是很少。但是呢，有一些分析员研究说新界东北将来真正能够发展的一个就业机会只有 1.7 万个。就是说你17万人只有 1.7 万个就业机会，可能会变成另一个天水围。所以政府在这方面，在推广这方面，其实也要跟大家详细说一说它具体计划是怎么样，能不能够创造足够的就业跟配套给人家，不然呢又是另外一个天水围。 哈森讲的很有参考价值，他一方面表达也许是很多香港市民的心理的想法哈，就是我们都觉得应该是开辟更多的土地，开发更多的土地，开发更多的新市镇，然后让居民可以获得更多的居住的机会，改善居住条件。但是另外一方面也说明现在政府它整个计划，你从之前的咨询期开始到现在的投票期表决期，它可能中间是经历过很多让市民不满意的一些阶段，有很大的改善的空间。那如果我们单单从上上个礼拜用这种非常激烈的冲击立法会的方式，来借用这样的方式来引起大家的注意和引起大众的思考的话，如果仅仅从结果上来考量，它确实是起到了这样一个作用，可能在这些反对者眼中，他们认为是达到了一种他们想要的结果。可是真正正是身在其中的，包括立法会的议员也好，就包括保安人员也好，包括普通的市民也好，他们可能有更多的其他的想法。那么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呢，是一共会为大家连线三位嘉宾，分别是香港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博士，还有这个粉岭的一名非常有代表性的反对者，他是现在就是居住在粉岭，是以农耕为他的主要的生产方式的这么一个年轻的女生。她以前在大学里面学的是地理，但是后来她没有像我们一般人去走上的那种找工作其他的去当白领这样一些道路，她反倒是回归到乡郊，每天的工作呢就是务农，对，就是做农妇啊，农妇。好，等一下我们来听一下这个新一代的农妇卓佳佳，来听听她到底是为什么反对。最后呢，我们还要想请教一位，她不是就正反两方面对立的利益方，我们可以跳出来客观一点，是香港城市大学的社会教育的持续进修学院的学术统筹宋立功博士，也想他从他的角度来点评。我们先来听听梁美芬博士来了解当时身在立法会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处境和感受。在上上周立法会受到冲击的时候，您在立法会的大楼里面吗？当时什么感觉？ 我当时是在立法会大楼里面，我们实际上也坐在会议厅，当时呢是这样，大家还是蛮专注，希望努力将东北这个拨款可以顺利通过。所以呢，那个时候呢，我们当时也有参与讨论，我自己那次后来突然呢是大家都以为快要投票了，然后那个突然呢他们也是有一批人就冲出去，那个就我们就听说外面有人要冲击立法会，所以那个主席就要休会了。当时大家呢都，我自己也有走出去看看情况，然后呢很多那个在显得在大楼里面的气氛都非常紧张。然后我呢就拿文件，我也到那个窗台呢，七楼的窗台去看看啦，也有到那个停车场想拿车了。结果呢实际上停车场呢也告诉我们不能出去，听说同事的车给堵了。所以呢后来我就也在停车场等了大概20-30分钟吧。后来我就决定回到我的办公室七楼，我也在途中也经过二楼啊，那边一楼那边大家就看看外面的情况，但是当时保安员已经说就希望我们也注意安全，最好回到办公室里面去。后来我自己就在办公室里面一直看到外面的情况了。然后那个我就写了一个文章放在我的 Facebook， 当时就有一个感觉，我说为什么香港的民主原来是这个样子的，好像都令人觉得是很担忧， 很难过， 嗯， 并且非常的震惊。为什么我们有很多的示威者，他是要采取这种暴力的方法来冲击立法会？这个对香港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嗯， 立法会也是一个很大的打击。 是，那关于您说的为什么会变得这么暴力哈，您有思考出来什么原因吗？ 我觉得近年来大家有一点迷失，当大家有争取民主的时候呢，民主最重要的情操就是要尊重不同的意见。我们有一个游戏规则，这个规则是令大家可以更文明的去尊重不同的意见。香港不是一个完美的社会，但是我们的法治、我们的法律还是全世界有名的，就是我们是一个非常尊重法治精神的一个社会。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我们要争取民主，或是表达民生的诉求，我们也得要接受社会上会有很多人跟这些示威者有不同的意见，甚至有些人已经是很不耐烦，觉得立法会应该要尽快通过东北发展。我们明白受影响的居民他一定是非常的难受，所以我们也同意政府，实际上呢，政府和一些有参与这个项目比较多的都说呢，已经也谈了很多这个赔偿方案或是怎么可以扶刚这些研究。但是呢，他剩下来这小部分的人，如果真的是在这个规则和这个法律和我们立法会经过这个讨论那么多星期以后，这么多个月以后，大家还是通过了东北拨款，民主的精神就是应该尊重这个投票的结果，但是他们不愿意接受有游戏规则里面的讨论，而每一次可能主席要投票的时候，他们就是出言，就是令到这个主席就是说，大家就现在不应该讲法律，应该讲政治，现在香港是讲政治的时候。 嗯， 我一听到这些东西我觉得很忧虑，我们的民主如果争取过来，没有了我们香港人原来的优点，包括法治精神，包括我们的经济繁荣，包括我们政治稳定，那我们争取这个民主是什么来的呢？ 嗯， 它是令到香港人更多的冲突，更多的烦恼，而没有令香港更好。那我们必须要问他们讲的民主到底是不是我们香港人希望的，而现在不只不希望他们有争取的那种民主，而且是害怕他那种民主，并且觉得是白色恐怖的民主，那这个我们觉得就不可取了。 嗯，但是印象当中的香港人哈，不是这么的暴力和甚至是野蛮的，印象当中呢，仍旧是理性和务实的这么一群人。可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么激烈的抗争的一个场面？是不是说明本身，政府的这个发展计划，它还是有一定的改善空间，或者说讨论的程序它也是有一定问题的？ 东北发展实际上呢已经谈了很久很久，如果根据一些议员参与的，实际上回归以后就要讲东北发展。我自己2009年我加入立法会以后第二年，当时房屋问题非常缺欠，我就用自己个人成长的例子，就也有参与建议政府，你必须发展新市镇，发展另外一个荃湾，发展另外一个沙田，因为那个地方如果发展的一个新城市，甚至建议政府把一些政府设施都要搬到新市镇，在这个卫星城市里面呢，又要多元化，也不能完全是公共屋村，不然它就变成贫民区。它必须有足够的比例，也有中产，也有上层，然后它的消费的模式有公共屋村。所以我觉得现在六四的比例当时也是讨论很久谈出来，它不是说单一的，然后你一个社区你也不能完全建房子，不然全部屏风楼了。所以呢，实际上呢，现在反对的人他完全呢是不考虑当年，实际上多年来我们大家谈了以后， 我当然觉得政府它绝对还有更多改善空间。一个这么庞大的项目，好像西九米文化区，他们2008年都批了216亿了，现在开工了吗？几乎还没开工呢，还有很多意见，大家还要实地考察。所以他现在东北发展，现在他批的那个3亿多，其实前期的让专家去勘探、去研究、去发展，实际上之后还有很多机会再从不同的领域的具体里面讲发展。但是我认为现在示威的人呢，他确实有个口号我都深深背下来了，他实际上是不签不拆撤回计划，他并不是说呢要改善计划，他是撤回计划。所以他里面呢有一批人他是冲着政治而来，他不一定单单是这个东北计划，有小部分他是真的是不签不拆的，这个有跟他谈了，不能一小部分呢你就完全整个东北计划就要撤回。还有一点，你我的经验，举凡任何撤回的方案他不会再回头的，因为他们要一个等于是完全绝对要撤回计划的，所以在这种前提底下呢，必须要遵守民主的精神呢，可能就是最后还得尊重我们立法会，最后都要做决定。所以现在呢他是勾着一起了反政府的力量呢，反东北呢，有些人呢他村民还是少数，听说还是在村民里面90%的人已经很满意政府的一些赔偿方案，只有10%他确实要不签不拆。那这个情况底下就跟他们谈能不能复耕，能不能赔偿更好，或是一个啊以楼要可以原居安置，这些都可以谈的。他不是一下子，他现在东北计划我想啊10年都没有那个能够，你看那个我就西九文化区现在已经6年多了，还做了什么出来？ 是，那其实我们现在又看到两方都非常强硬哈，政府也是坚持不会撤回，反对团体呢也非常强硬，说不会让步，继续抗争。但是这样没完没了的这个搏斗下去，也是对解决问题毫无帮助。那在你看来，现在这个节骨眼上有什么突破口吗？ 我自己呢觉得，有一些东西我确实认为，如果钱可以解决的。因为比方说蔡元川当年也赔偿的非常好，是特殊赔偿，虽然还当然有人还是不希望走，就是不签不拆，但是他们也安排了复耕。我觉得呢这个确实也有整体香港公众利益的问题，你不开发新市镇将来年轻人怎么样呢？我自己也是从油麻地搬到荃湾去，当年我就在那边，虽然他那个地方就是很远，但是我也接受了很不错的教育，也就是今天也成才。那个荃湾呢沙田也培养了很多一代的年轻人，所以如果从整体来说，我们能不能退一步说这个香港确实就是没有地了，那如果你说现在才去研究戈夫球，你搬到还有很多，你研究一个东西不是一年一天，那你就天天在讲了，每一届立法会重新再谈。现在我认为他包括他们各夫求的那些也可以探讨啊，但是你知道我们立法会的政府，你探讨过东西5年都下一任都还没出来一个方案呢。所以那在这个情况底下，大家能不能让市民特别不是当区的市民去关心他们的人，你是不是也应该从整体香港再重新考虑一下。如果你反政府的话，也不一定要反对这个东北发展，因为东北发展牵涉到是全港市民的利益，所以呢在这个情况底下能不能不要走到极端。我觉得呢第一，我也希望示威者不要再用那种方法，那种方法比方说包括我本人我就不接受，他越强硬我就越不觉得我们要妥协，因为呢你只鼓励他们用这种暴力的方法，我们怎么可以向暴力低头呢？你这样子只可以令到大家原步不退，任何妥协都不能做，所以他们必须要改变他们那种用暴力的方法，然后大家才可能双方才能有一些谈判的空间。我认为是这样，并且我觉得要谈的机会多了，将来我相信在立法会起码还有几十次的机会去谈这个问题。 好，你刚才听到的这段发言呢，来自于香港建制派的立法会议员梁美芬，她阐述的一些理由其实很容易理解。他不接受暴力啊，这换了谁都没有办法去辩驳，没有人喜欢暴力。那他说香港需要发展，这也大家很容易看到的事实，而且说既然是已经走到这个程序，必须是尊重立法会议员最后的判断和表决的结果。诶，这个听上去也是没有什么可以辩驳的空间。但如果啊，问题就来了，如果说这些理由都那么容易理解的话，那些人真的就是天生的暴民吗？他们为什么会选择这么样大家看上去是很难接受的方式去这么极端的表达他们的意见？他们一定有他们的理由。好，等一会儿我们就来听听看。要连线的这位嘉宾呢，是粉岭北农村和居民联席成员卓佳佳，他呢也是参与到了上上周冲击立法会的行动当中。我们先稍微休息，等会儿回来。好，欢迎回到三 D 化新闻，我是樊素， 我是燕婷， 我是森。 其实呢，香港政府早在90年代就开始研究这个新界东北的发展潜力啊。在98年的时候呢，这个项目就已经被纳入了政府的全港发展策略检讨，但是因为经历了金融危机，就是香港的经济是在衰退当中，所以呢计划就被搁置。直到曾荫权在07年连任香港行政长官之后，香港的规划署呢又公布了一份文件，叫做香港2030，就是以过去已经做出的研究咨询、交通网络和能够连接现在的新市镇三个因素为理由，重新建议发展现在的新界东北地区。从08年开始，计划呢正式立项，展开公众咨询。如果从98年算下来，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6年，但是到现在为止，这三亿的拨款还没有通过。刚才我们听到了，应该是反对现在抗议者用如此激烈的冲击立法会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反对诉求的建制派议员梁美芬的意见。问题就来了，既然这些反对的理由、反对暴力的理由这么容易理解，那为什么他们还要反对？他们一定不是不懂道理的一帮暴民，他们的想法到底是什么？我们问的问题非常简单，你们到底在反对什么？为什么要使用这样的方式？接下来你们要怎么办？好，这位连线的嘉宾叫做卓佳佳，她是一位80后啊女生，以前呢是读地理系，她呢是长期在粉岭进行农耕的工作，现在是粉岭北农村及居民联席成员。 其实就是整个东北的规划也是非常的不公义的，因为其实香港的土地跟房子不是有很多其实就是香港政府有足够的其他的用地可以去发展房子，而不一定要拿村民的家跟我们现在香港农业跟工业还仅有的土地去发展。比如说我们就有另外一个哥尔夫球场，就是大概有170公顷的用地，那个土地其实是大可以去做房子建设的。而这个问题背后就是在整个政府的规划当中，他们不尊重香港有那个香蕉的存在，他们也觉得不是要有本土的农业，而且整个发展方向我们看下去就是不可以持续的，这个是一个不是一个 sustainable 的发展方式。还有如果比较深层次的，还有香港没有人口政策，没有农业政策，所有的东西都像是他们要赚，要给地产商赚更多的钱就去做，而不是从人民的需要去出发，这个是最大的规划的问题。 那上上周冲击立法会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对，我在现场。6月20号，对。 为什么会采用这样的方式呢？ 因为其实这个立法会就是我们人民选出来代表我们的声音的嘛，去那个甘肃政府。可是因为立法会里边有一大半的人，他们其实也不是我们投票选出来的，他们是功能组别的人。 嗯。 然后今次这个主持财委会的主席，他叫吴亮生， 吴亮星， 吴亮星，他是一个功能组别的金融界的语言。 嗯。 那么因为他主持的时候，他就我们有一套的议事的规则，说哎，你要怎么主持那个会议啊？然后他就用那个规则没有给他的权利去不许那个议员去提问题跟发问跟那个提动议。他都说哦，不可以，你问太多了，就不许你继续问下去。可是第一就是整个过程议员问的问题，就是官员很多都没有答到，他们没有准备好，很多争议他们也没办法回答，这个是最大的问题。而且那个主席吴亮星就是在很多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底下，他就不允许议员去再问题了，就是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制度不利，制度不利，对， 制度方面的暴力， 制度不利，对对对。而且你会看到整个香港的立法会，他已经不是站在我们选民的一边，他是站在政府那边。还有因为这个吴亮星，他其实是中国银行跟那个申鸿基集团贸通的董事，所以就会看到他自己也有很大的利益冲突啊。 嗯， 整个东北，因为其实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香港四大的地产商已经在东北说要发展的地方里边囤积了好多农地。 嗯， 所以如果一旦会通过给他们发展的话，他们会赚好多好多钱，是几千亿的加钱。所以当政府他们那么快不理民间的反对，要强行通过这个计划，还有立法会里边的那个议员，有一些比如说吴亮星这一些人，他们也是要很快的就要通过，不许你再说东西。有个就是我们觉得香港不应该是这样子的，我们的立法会不应该是这样子的，对。 是，我觉得你说的理由都很容易理解哈，但问题就在于反抗的方式上，为什么会用暴力的方式呢？也很多的市民就是表示了他们的不满。 对对，我要说清楚，就是我们这个刚才我说的那个要求政府把东北计划撤回的原因，其实不是昨天才说的，而是2012年，就是两年前，我们已经一直在不断的说，哎，这个计划有很多很多问题，可是政府没有听，立法会很多的议员也没有听，然后市民也很多学员没有听到，因为我们接收那个信息，很多学员是看电视啊，那么主流的媒体没有说，他们也就不知道，所以就是而且我们那个6月20号，其实已经是第五次去立法会。头三次因为我们也是很乖乖的，就什么都没有人去报道，没有人知道。 嗯， 所以而且当时那个冲突发生的情况，就是吴亮星他宣布要，我们说是简报，就是他不许你再 简 报，他就是说他不许你再说任何东西。其实就是在场我们大概有1500人吧，大家都也很愤怒。 嗯， 我想也跟这一年来在梁振英政府的管制底下，香港发生很多很多问题，还有比如说内地说的那个白皮书啊，很多的东西都是在跟人民去宣建这样子。 嗯， 所以大家就是很生气。而且我可能在电视上看到那个冲突的画面，你刚才说很暴力对不对？ 嗯， 其实我觉得不会，真的不算是什么暴力。你想一想，可能真的那个可能有些人弄坏了那个立法会的墙壁，有一点点破了对不对？ 嗯， 可是你要把它弄好，一两天就可以弄好了，可能 一千几百的价钱就可以回复那个原来的状态。 嗯， 可是如果你说东北在那么多人反对，然后很多大的问题还没有弄清楚的情况底下，如果他们就强行把它通过了， 嗯， 那个影响其实是永远的。 嗯， 就是不止一两天，是永永远远香港的东北就没有了。 嗯， 所以我们就是想可是我也要说，那个不是，如果你问我想不想怎样发生这个事情，我也不想。我是希望政府从一开始， 嗯， 如果他真的有听我们的声音的话，我们不会走到这一步。 嗯， 所以可是我也觉得有市民不开心不喜欢，我知道的。可是也有一个很大的好处，所谓好处就是，很多媒体开始给我们机会去说为什么我们会这样做，东北有什么问题，为什么市民会那么愤怒， 嗯， 他们就有，我们就开始有机会去跟市民去沟通， 嗯， 去说东北发展的问题啊。 是，那么接下来呢，你们会在策略上有什么样的调整吗？下一步打算做什么？ 现在梁振英跟那个陈茂波他们也是明年依然是很强硬啊， 嗯，对， 就是也没有说会把计划拿回去，应该星期五我们也会再去立法会，就是星期五下午三点钟会在立法会再见。 嗯 嗯， 还会再冲击立法会吗？ 这个我们要再谈，因为20号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做这个动作。 嗯， 因为那时候我们就觉得可能因为立法会那边的爆发也加强了， 嗯， 而且警察就是那个香港的警察，他们去他们有很多的不必要的暴力对我们去做， 嗯， 比如说他们把一些市民抓走以后，他们在警车上面殴打他们，真的有至少六个人在警车上面给殴打了。 嗯， 所以我们就觉得其实政府现在他们不单单是制度的暴力，还有集会的暴力，还有警察的暴力， 嗯， 去对付我们这一班这群，只是不想香港这样子塌下去的人。 好，我想要感谢卓佳佳提供这个事件的另外一边的态度和观点。我有一种，我采访完有一种想为他鼓掌的冲动，你知道吗？不是说为他们的暴力鼓掌，我想为他的勇气，为他们的思考深度和思考的方式来鼓掌。 卓佳佳的声音听上去非常的柔弱， 没错， 大家就跟他那个可能电视上的这个形象不太能够接得上边啊。但是我觉得听完他说的话，也想到了一个词，沉默的大多数。 嗯， 就是他们未必以前没有说话，但是问题是你是听不到的。 其实我觉得香港的80后从来都没有沉默过。其实你如果联想到啊，2010年、2009年当时反对高铁拨款的这样一些大事件，和包括反对拆黄河码头这些，你联系开来到90后，刚才燕婷讲到的反国教的运动，你会发现80后和90后是最不会沉默的一群人，你反倒会为他们的这些思想方式会叫好的，因为他们想到的东西会给现在看起来比较压抑和沉闷的政坛是带来一股清新之风。他们也许很多的方式在我们看来是非常的幼稚，甚至会带来当下很恶劣的影响，你比如说议会就变得非常的暴力，但正如卓佳佳刚才讲的，他说也许我们最后的冲击，你可能会造成立法会的墙壁的毁坏，造成一些安保的力量的加强，人身方面有一些的肢体的冲突，但是这些伤害很快就可以复原的。可是你说如果是这样的一种生存方式已经是被政府端掉的话，那这样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它在香港就是永久的消失了，这些的伤痛和伤害你是没有办法去恢复的。我想你很难听到，就像刚才我们听到这位建制派议员从大家的口中能用这样的方式出来，能用这样的话语出来，这说明80后的思维方式跟我们一般在电视上看到的议员的思维方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觉得这归结到底可能它就是一种世代之间的差异。 我有一个、嗯、有一个体验，就是除了刚才作家家的一个、 嗯、 一个成熟之外，其实我自己以前跑到外面做一些采访的时候，官员他们有一些所谓的资讯会， 嗯， 其实在只是资讯会有时候很吵的， 对。 有些人真的有一些团体真的他们想表达他们的一些意见，他们会叫出来、嗯、但是我觉得集训会就是官员跟市民或者是团体去交换意见的一个机会吧。 嗯， 但是我观察到就是哪些想提出意见的那些人，他们在座位上有举手， 嗯， 有提问，但是从来没有、嗯没有人去管他们， 去关注他们到底想问什么。 对，到后来了，他们越喊越大声、嗯、也没有人注意，最后就开始砸东西了。 嗯， 因为就是跟你说的一样，就是他如何也没有人去管他、 嗯、 没有人去理他、 嗯、 他就 只好选择这种暴力。 但是对对对，我不是说暴力最终发展到暴力是值得称赞的、 嗯、 这个也是不对的，但我觉得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说现在政府虚言市政方面也是困难， 嗯， 但是你在咨询当中，我真的希望政府是真的跟市民有交流有交通， 嗯， 真的是咨询，不是一言堂、 嗯、 不是他自己在讲、 嗯、 反对的人就拉他出去会堂、 嗯、 或者是不理他，因为我觉得这样的对立下去，香港真的很不平和， 嗯， 什么东西也谈不了。 是，好，刚才我们是听到了正反两方哈，对于这个新北发展计划的不同的意见。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有一点时间要听听学界的人他们又是怎么样看的。等会儿要听到的连线的嘉宾是香港城市大学持续进修学院的学术统筹宋立功博士，对于这个计划争议的他的看法。我们再休息片刻，等会回来。 You radio, news and music. You radio. You radio, more than radio. 这样一起在香港引起重大争议的新界东北发展计划在内地也有报道，央视呢是罕有的在报道中，在新闻频道的整点新闻当中呢、 嗯、 是播出了香港示威者冲击立法会的片段，而且也是播出了警方的清场行动，以及特首梁振英、政务司长林郑月娥和立法会主席曾玉成等人的谴责示威的声明。那么央视的报道呢又是说香港舆论都是纷纷谴责暴力，说容许暴行持续呢将永无宁日。好，非常的严重啊，听起来这样的媒体的描述，但是事实到底是怎么样，我们立刻来听听另外一位嘉宾宋立功博士他的看法。 东北发展的这个规划到了一个最后的阶段啊，有一些啊这个谢运的团体跟一些年轻人啊，他们啊这个希望在啊这个东北过一些新的生活，不愿意啊看到他们的家园被毁坏，所以呢就跟政府理论。但是呢政府考虑整个社会的这个福祉啊，希望东北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生死镇的发展，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这个计算，政府呢觉得已经做了让步，也做了充分的解释，不能一拖再拖。所以呢他们这个团体呢就觉得他们不愿意放弃啊，他们要求这个不签不撤跟政府这个谈判，但是政府是实在上是没有办法再做让步，所以呢这个财委会就必须有一个表决，所以他们就不愿意看到这个表决的过程这个能够顺利进行，所以他们就要求这个压后这个辩论但是呢 在国方的要求下还是进行了，所以他们就采取最后的一个这个暴躁，就是说要这个冲击立法会啊，无论是用什么的旗号冲击立法会啊，在香港呢是不是一个好的事情啊，要长远这个影响还是比较负面的。 印象当中香港人也不是惯常用这个暴力的手段去表达诉求的，为什么现在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从根源上来说，它是不是也说明就是政府本身的这个计划它是有非常大的改进的空间，而且是现在整个香港的政治环境也是发生很大的改变。 这个问题呢，这涉及多方面的看法的。 嗯， 从根本上来说，香港这个公共房屋啊，现在是弊在眉睫，一定要深的土地啊来建设深的房屋，特别是公型的房屋啊。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呢，前年成立的长远房屋策略督导委员会，我们说是长策会已经去年八月已经有了一个很好的建议，就是说应该建立庞大的土地的储备，让政府呢可以有深的一个规划深的规划的重要性，就是说你比如说东北它涉及这个300多公顷的土地有利于政府发展深的这个市政，深市政的发展呢，你是有一个庞大的空间除了这个房屋以外，也有社区的设施、交通运输的问题，还有这个市民这个休憩的空间等等这个东北呢，完全符合这个要求但是呢，在整个规划的过程这个咨询的过程呢。这个土地的利益是比较复杂的有发展商有原居民有非原居民有务农的人士，有玩跑的人士，还有一些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就社运的小的团体他们都心情这个东北有一些问题呢要解决，其实背后就是一个土地利益的问题这个问题呢在香港呢的的确实是比较尖锐所以呢政府呢这个在这个规划的过程呢，其实已经用了16年了，98年开始到现在已经是16年就算东北规划这个前期的拨款能够通过，真的能够落成呢，也是10年后的事情。 好，宋博士说真正要落成也是10年之后的事情，就是16年再加10年26年 31年吧， 你才可以想见到他最后这个新市镇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所以这个其实你是觉得香港它现在确实是进入一种我觉得是龟速发展的时期而且不断的政治内耗和不断的跟内地的各种情绪非常复杂的对立当中，甚至是你可能更加加剧了这个社会的缓慢的发展， 不倒退就已经很好了。 但是你又会想另外的，刚才卓佳佳80后的一些观点他们会认为发展慢又怎么样呢？可是你能够给我提供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选择，他们会比较韩国，比较日本，人家也会发展越来越慢呢。但是发展慢的时候，他们生活方式的选择是比从前更加的多元，可能人们的幸福指数比从前更加的高他们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的模式，他们并不觉得发展就是一个城市它自始至终必须追求的目标 这个肯定有一部分人会有这样想的但是不知道这个部分有多大。那当然从执政者的一个角度来看，他要的是数字嘛，你肯定是发展有多少的数字，或者是这肯定不是人民幸福指数，当然也是其中的一种了，但应该比不上 GDP， 应该比不上就业率、失业率这样的一些数字。 我觉得这是要平衡的，现在香港市民要求的可能不单是那个生活的那个调节现在他们反对的主要都是价值观的方面的问题，我想的就是两方面呢都是要加强沟通我希望真的是沟通吧真的你不沟通的话 不单是十年后、二十年后、三十年后也不会有发展的。 嗯， 我觉得 好，香港香港人的一种无奈哈，从哈森的这个语气里面可以听得出来。但确实，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地方，我们当然是希望它越来越好，就不要是把过多的时间精力是耗费在你似乎没有解决问题的这样一个过程当中去。但是新界东北的这个发展争议目前还在立法会上面煎熬着，最后的结果会怎么样，卓佳佳自己也不知道，他说我们要再看啊。相信啊，我猜测他们应该不会再选择暴力的方式，因为目前第一轮暴力已经让他们有足够的曝光度，已经有吸引到很多的公众再去讨论这个议题。 星期五会在开会。